生命多事，你说可以忘掉，你准备好了，可我没有。 我的男孩，你问我能否重来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只想一个人走开。你该静下来，孤独的夜色多美，因为曾经执着的我不想再哭着醒来。我的世界狂乱狂风暴雨，冷得痛得让我无法呼吸，想对自己好一点，好一点不容易。快乐总是让人视线模糊，痛苦全都让我看清楚。谁能告诉我梦想拥有的爱情到底有多爱爱爱。你的世界没有了爱，是否才会相信我存在？关键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，未来想得多点又有什么关系？放下所有自尊，放下过去本身，都是因为放不下的一个人。我只想拥有一个属于我的城市，爱情这个时候你就刚好出现了，于是没有理由不放假，开始蹦蹦跳，结束很快完成下半世。 都是因为放不下的一个人， 我的世界狂乱狂风暴雨。